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月十七号八点零九分啊，嚟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八时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先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關於一個嘅致命意外咧，早前就發生咗，就喺油麻地母嬰健康院嘅咁，一名43歲嘅女保安咧，喺星期一喺停車場嘅入口嗰個地方咧，就係諗住關閉一度嘅母嬰院呢一個嘅電閘啦，咁就俾一個倒下即系冧咗落嚟嘅電閘咧，係壓中咁嘅，及後咧係即係死亡嘅咁。咁而家警方就列為一個嘅工業意外啦。勞工處亦都話係高度關注事件，又會調查咧成個意外嘅成因啦，有關一啲持責者嘅法律責任啊，亦都會提出一啲改善措施嘅。點解一度嘅電閘會出現一個冧咗嘅情況，又會點解會壓到人嘅咧？咁喺平時操作一啲開啟或者關一個電閘嘅時候，其實有冇啲乜嘢要特別要注意、要留意啊？有冇一啲嘅指引培訓？分俾一啲前線嘅保安員嘅咧，咁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呢一個嘅事件。有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盧國強，早晨。 早晨啊，施樂文先生，早晨。 早晨，盧國強，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講下，你都有了解到咧，或者有唔同嘅傳媒都有問到你今次呢一個事件，就係涉及到油麻地母嬰健康院停車場呢個鐵閘係冧咗落嚟。咁而家根據報道所講，就係一個電閘嚟嘅。電動嘅燙閘嚟嘅咁， 電動嘅燙閘好錯。 有啲咩原有啲咩原因嘅咧？有啲咩原因會導致呢個情況會可能冧落嚟咧？一般 就正常咧，應該就唔會嘅，因為佢燙出嚟嘅時候咧，佢應該由翻個尾部咧係喺個管位裏邊嘅。咁佢因為出咗嚟咧，過咗籠咧，伸手出嚟咧就冇嘢管住咧，嗰個閘咧就倒下來啦。 嗯。即一般情況點樣又會褪咗出嚟？係咪有個軌道定係點？可唔可以同大家講先？因為大家都未必可能好了解成個呢啲電動燙閘嗰個結構。 佢有個軌道嘅，佢個頂個燙閘頂嗰度咧有個 U 槽咁樣嘅管住個尾部嘅。 嗯。 佢燙出嚟咧，唔係全部出曬嚟嘅。如果出曬嚟咧，冇嘢管咧，佢就會跌噶啦。咁佢下邊嗰度有兩個鐵轆咧，係喺個路軌度行嘅。 嗯。 原來側跟咧有條 rat 咧，個英文叫 rat 個 pinion 啊，即係摩打咗個鴨仔，嗰個側邊咧有一條長嘅 rat 咧，啲鴨咧攞住只 gear 嗰度轉嘅時候咧，佢可以騰出嚟或者騰入去咁樣嘅，但係冇拉出拉入嘅。咁佢騰到出嚟嘅時候咧，上面個管揾物過咗籠咧，佢就會冧噶啦。咁我相信呢啲咧就係因為保養問題咧，導致有啲咁嘅事發生啦，即係嗰啲故障嘅嘢啦。 嗯， 就应该嗰个闸咧就唔会褪到出嚟嘅，佢自动会停嘅。佢去到嗰个位咧，佢有个管位管住咧，佢就会停嘅，佢就唔会继续褪出嚟嘅。 嗯嗯。嗱，詳細嗰個情況咧，即係究竟成個運作係點啊？保養嘅情況，我稍後先再繼續問你啊，盧國強。但我想知啦，一度而家呢個鐵閘咧，根據報道所講係4.7米乘2.5米，這個可唔可以計到個撞擊力啊？或者對嗰個人如果真係被砸中，嗰個傷害力係有幾大嘅咧？ 嗱，嗰個閘咧，我估計都有5至600公斤嘅咁重噶啦。咁佢跌落嚟嘅時候咧，佢第一下跌嘅時候咧，就跌落個人撞到個人個頭部啦，應該。 嗯哼。 即係佢個閘未瞓低嘅時候咧，佢傾斜跌落嚟嘅時候咧，碰一碰個頭咧，嗰度都有成300磅嘅力撞到個頭。跟住個人瞓低咧，個閘跟住落咧，就閘埋個身體咧，嗰度都有成1000磅嘅。咁相當重嘅磅撞擊力嘅，咁對於人嘅人骨咧，即係骨折咧，就有好大問題嘅啦。 嗯， 一定會重傷嘅啦。 嗯，這個重量或者這個閘咁樣冧落嚟啦，或者甩咗落嚟砸到人咧，其實成個過程係咪好短？可能係一兩秒之間嘅事，有冇可能？ 冇一兩秒啊，0.7秒到0.5至0.7秒到嘅啫。 所以理論上，如果喺隔離嘅話，根本係走唔切嘅，係咪咧？ 係啊，根本上。就縮唔到咁快嘅，因為一個人嘅嗰、那個我哋叫做 reaction time， 即係反應時間0.9秒嘅啫嘛。咁我0.5秒剝落個頭，跟住落地啦，0.7秒，你縮都縮唔切啦。 嗯。 今次呢一個嘅健康院其實就係前年四月先至係啟用嘅啦。咁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咁短時間就會出現一啲鐵閘上面有冇啲生鏽啊、鬆脱而可能導致意外咧？咁你自己點睇咧？使用嘅時間就唔係好耐啫，好似。 我就覺得就係涉及保養嘅問題啦。佢有冇人去跟進咧？應該呢集咧兩個禮拜應該人嚟跟嘅啦，睇下嗰啲組件有冇鬆脱啊，做緊嘢啦，導致佢脱過誒，即係脱離咗嗰個本位啦。 一般嚟讲保养是要做啲咩噶？睇电闸同埋一般手动嘅铁闸有冇分别嘅喺保养上面？ 冇咩特别，手电闸嘅有啦，即系佢涉及机械操作，例如转动啊、摩打啊、啲牙啊、机啊嗰啲咁嘅嘢咧，睇有冇松位咯。 嗯。 咁佢就试嘅时候，试就开下，睇有冇异常嘅动静啊咁样咯。 嗯嗯嗯。即系呢啲。 有咧，嗰、那个操作员咧，应该咧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咧，应该啲指引咧，佢开闸闩闸都好啦，就唔好企喺个闸嘅咁近距离咧。咁离开起码有四至五米距离咧，就稳阵啲啦。 嗯， 因为佢好似今次咁，如果离开个闸咧，冧落嚟都唔会闸到自己噶嘛。 嗯，但系呢啲电闸一般嘅操作其实系点样噶？系咪都唔使话真系攞个即系行到咁近去揿个掣咁，定系有一个可以遥佢？ 有遥控嘅。 即系一个轻便嘅遥控，定系一个可能喺控制室坐喺度揿个掣咁，定系点嘅？一般操作系点样嘅？ 一般操作咧就应该系喺坐喺个间庭嗰度，应该有个遥控咧。佢当然要行出嚟嘅，睇有冇人喺度附近或者出入又撞到人啦。你闩嘅时候， 嗯， 咁佢但你企喺度咧，你大又离开个闸五米咧，咁都望到晒啲嘢咧。咁你揿掣咧，揿遥控掣，应该就可以开闩嘅闩门或者开门咁样嘅。 嗯。是不是一个很难的操作呢？一般保安员是做不做到的呢？ 做到，他按掣可以关的按掣都没问题的。 嗯嗯嗯。 问题呢就是他有没有那个安全训练呢，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呢，就不要站在近个闸那边那里。万一他掉下来都没有闸到自己的嘛。 嗯嗯。今次就是一個電動的燙閘，還有一般那些舊式的就手動的鐵閘來說，在那個冧下來或者有些甩了一些東西或者鬆脫那個風險來說，有沒有兩者是有些不同，即是如果即日後一些操作這些閘的人士有沒有什麼又要特別留意呢？除了說不要那麼近之外，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留意到閘本身的結構呢？都要 嗱，佢操作用電動嘅時候，平時睇有冇異常嘅聲音啦，即係有冇結結聲啦，或者叫住啊唔暢順咧，咁、 嗯、 啊就要通知管理主管啦，去通知保養人收嘅人員嚟到跟進啦、 嗯。 如果燙閘嘅時候咧，佢手拉嘅時候都夾到個手拉咧，平時冇咁緊力嘅，突然間好大力拉住咧，即係佢話拉人咧可能係歪咗啊，咁咧即係都係叫住嘅問題咧，咁都要通知。主管咧係通知個保障組嘅人嚟嚟跟進下，咁樣穩陣啲啦。 嗯，我想問一道閘咧，其實一般結構佢要一咁重啦，佢又有翻咁上下高啦，要維持佢好穩定咁運作，唔好有啲咩差錯冧落嚟，係咪都有一啲裝置？我見就係有啲感應器，有啲就有啲監察器咁，係點樣噶？其實係 佢有感應器，佢嘅摩打操作一定有感應器嘅，有個管位咧，去到個位得嘅就 stop 啦。摩打就唔會喐動啦，咁個閘就唔會燙嘅。咁深烤咧就有可能嗰只個 sensor 壞咗都未定啦，就唔識停電啦。咁個摩打繼續轉咧，咁嗰個門咧一路搞出嚟，燙出嚟啦，咁過咗龍啦。或者嗰只牙係咪同嗰個 gear 同個 rat 嗰度係出咗問題咧，歪咗或者鬆咗咧，係繼續行咧咁樣，嗰啲就要保養組去睇下先得啦。 嗯，即系你估计都有可能出现个感应器出咗啲问题，可能感应唔到而导致头先话做到一啲过咗龙嘅情况啊，或者扭过龙嘅情况，咁啊导致到闸可能个力食唔到啦，跌咗落嚟咁系咪？ 系啦，冇错啦。 呢、這个机会大啲定系头先提出话嗰啲生锈啊甩咗啲嘢嗰啲大啲啊？你估计？ 呢、這个机会大啲， 即 感 应器感 应到感应到嗰个掣应该唔识停电啦，咁冇打继续转啦。 嗯嗯嗯，系咪一般电闸都一定系有感应器噶？全部都有嘅。 有嘅。 你觉得有冇需要喺今次呢个意外之后，其实其他大厦又好，无论其他嘅政府部门涉及到呢啲电闸，系咪都需要一次过再由头睇一次，或者检讨下呢一啲，睇下呢一啲嘅感应器会唔会出问题咧？因为头先提到话可能出事，其中嘅原因系 需要啦，即系有啲类似咁嘅闸咧咁重咧，佢要喺保养组咧就要 去重新去檢查下嗰啲屋村嗰啲倉閘啊，類似呢啲門咧，睇下有啲操作有冇異常啊，或者有冇歪咗啊，或者翹住啊，同埋啲感應器咧有冇太耐咧，可能未必準確，即係可能會壞嘅都會有嘅。 嗯嗯嗯，但一般保養使唔使睇埋感應器嘅咧？要噶嘛係嘛？如果你平時做定期保養係咪？ 佢感應器冇嘢啦，佢開山佢去到個感應器會停噶嘛，正常咯。 嗯嗯，即系如果你每日正常做，而又冇特别事情发生，应该感应器就系正常运作啦，可唔可以咁讲？应该 系啦，冇错啦。 嗯嗯嗯，如果市民啦，若经过呢一啲铁闸或者电动汤闸，又有冇啲咩要留意？因为今次事件大家都关注到啊，会唔会我出入呢啲闸嘅时候都有啲危险咧？咁有冇啲乜嘢系肉眼可以睇到嘅咧？作为一个普通经过嘅一啲市民嚟讲嘅。 佢如果佢唔係生，唔係燙緊出嚟咧，就冇問題啊！佢入縮咗落去咧，就灌位灌住，唔會砸到人嘅。但係佢咧就行緊出嚟嘅時候咧，啲人就冇出入啦。 嗯嗯 ，OK。好，總之就整體嚟講，頭先就話一啲操作嘅人士嚟講咧，就係喺個遙控上面啦，要可能要企遠啲啊等等啦，咁啊亦都喺保養上面都有關注到嘅咁。咁啊，唔該曬盧國強，盧國強係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嚟嘅。嗱，就住今次呢一個事件喺油麻地母嬰健康院停車場嘅鐵閘就係冧咗落嚟，事件咧就係涉及到擊中咗一名嘅女保安員啦，咁佢就最終去到昨日嘅凌晨咧係不治嘅咁，涉及到一個電動燙閘嘅情況，你自己有冇關注今次嘅事件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早晨。 早晨，蕭樂曼主持。 早晨，蕭善文，你係咪都有去過事發嘅現場咧？今次事件之後，你有冇即係都特別去到啦，或者跟進今次事件咁？ 首先我有去到現場噶，但係始終因為我唔係專業人士啦，所以我睇嘅嘢未必有佢哋嗰啲咁仔細或者通透啦。咁其實咧，我想講翻咧，三年前咧喺新田購物城咧都已經發生過同類嘅意外嘅。咁嗰陣時嗰種閘門都係橫向式滑動嗰種金屬門啦，但係就唔係電動嘅，係人手嘅。咁其實嗰次意外嘅原因都係講嗰個閘門。即係拉得太出，跟住就脱離咗軌道就跌咗落嚟啦咁。咁其實今次嗰個咧拉得太出嗰樣嘢，我相信啦，喺目前我哋資料有限嘅情況底下咧，可能都係容易比較聯想到嘅原因嚟嘅。 嗯，所以你自己最關注係點樣？喺今次事件，除咗話即係人士有死亡嘅事件啦，會唔會你自己都有一啲嘅覺得政府部門有一啲調查方向要做啊？有啲諗法咧？ 是啊，即系调查方向就系头先所讲，会唔会系拉得太出啦？咁第二就系其实个路轨上面有冇啲杂物棘住啦，令至佢运作嘅时候系受到一啲嘅阻碍而离开咗个轨道咧。咁同埋维修保养啦，当然咁其实我哋都系睇翻个指南同埋指引嘅啫。嗰、那个其中一啲叫做渡轮同埋滚轴咧，系要嗰、那个指南里面讲要求3个月去检查一次，睇下佢嗰个磨蚀程度啊咁样。咁另外，根據機電署嗰個文件又係啦，嗰、那個電閘嗰個裝置定期保養就最少1星期測試一次嘅。咁、我同一啲保安員傾過咧，佢哋有操控呢啲電閘嘅。咁佢就話佢哋公司嗰邊咧，即係保嗰、那個保養公司咧，就1個月去檢查一次嘅，去清理啊，去加油啊，咁樣等等去維修保養嘅。 咁啊真係 咁今次 算唔算合標準 咧？係點咧？有冇做維修保養啊？定係各樣咧？我哋真係我係要求咧，政府唔好就咁文字講高度關注咯。即係好似之前嘅意外咁樣，即係同公眾交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另外咧，其實嗰個保安員即係有操作開嘅，其實佢都有提到佢哋嗰個用遙控嗰樣嘢去操作啦，唔係一個難度高嘅嘢嚟嘅。咁所以牽涉到即係。保安員企咩位置去操控啦？當然要俾一啲訓練保安員啦，去確保即係可以喺一個面對一個危險嘅時候走啦。咁但係我同埋我關注到個設計問題啊，其實係個閘嘅設計問題啊。即係當而家咁嘅情況，點解會拉得過出咧？點解喺電動又好手動嘅情況？如點樣我哋可以點樣可以防止嗰棟閘門拉太出嘅話，咁其實應該喺個閘門嘅尾部應該係有嘢擋住噶嘛。如果係我哋係有嘢擋住，佢去到嗰位就棘住咗，冇辦法喐噶啦。 咁係我係呢啲角度去諗，如果閘門係有呢啲設計嘅話，其實就唔會發生呢啲事件㗎喇喎。 嗯，我想問剛才你話你問嗰啲保安員呢，話即係一個月到有啲保養啊、節油啊嗰啲，係邊個？就係喺呢個母嬰健康院嘅其他保安員啊，定係邊啲？ 哦，唔係喺其他私人場地嘅，但係都係電動橫向式閘門嘅。做過嘅，佢哋就係咁樣做嘅、 嗯。我先聽你講話一個月做一次，但係你話機電署嘅指引係一個星期就要做嘅咯、 啊。機電署嘅指引一個星期要測試一次。 嗯。 咁嗰個保安員講一樣嘢，一個月做一次咧，就係去做檢查同埋節油啊嗰啲保養、清理垃圾啊嗰種嘅。咁機電署嗰種就冇講得好清楚啦，佢就一個星期只要測試，測試意思可能撳掣睇下佢有冇故障啊嗰種嘅啫。 嗯。 我諗佢哋講緊兩種唔同嘅嘢嚟嘅，但係究竟實際上點樣操作呢，都係要翻機電署去解話啦。咁所以好希望啦，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如果係個閘嘅設計有問題嘅話呢，真係要睇返而家現行用緊呢一種閘嘅地方啦，去再去詳細檢查一下係唔係有冇啲咩問題啦，或者係咪真係喺嗰個出現咗過度身拉出嘅時候冇辦法阻擋到佢嘅。如果係咁，根本上我哋就存在好多嘅危險㗎。 嗯，我想知呢啲一般開閘啊，或刪呢啲電動閘咧，係咪完全係保安員嘅工作嚟嘅？事前有冇話，即係雖然你話好簡單啦，唔係一啲好難嘅嘢咧，用遙控， 嗯、 但係事前有冇一啲嘅訓練嘅都 有嘅，但係當然。每個點樣訓練法，即係個深度啊，係有唔同啦。即係如果有啲係講得多啲嘅安全意識多啲嘅，咁又兩樣嘢嚟嘅。有啲可能純粹講下哦，你撳一個掣開，撳一個掣閂就得嘅。咁變相就係唔同程度嘅訓練咯。但係而家究竟點樣訓練，亦都係 based on 嗰個物管啊或者保安公司佢哋。對保安員的 training 咯。 嗯，我見到不同意見話，啲專家都話喺使用到或者開關啲電閘嘅時候，遙控嘅人士或者附近就唔應該有一啲太近個閘嘅人。其實以你所知，譬如一啲保安員嚟講，其實清唔清晰嘅咧？呢啲嘅做法或者指引嚟講， 我都未必清晰㗎，因為咧，我諗大家都會依賴咗嗰、那個即係個機械喐緊，咁冇諗過會發生突然間一啲咁嘅冧落嚟嘅事故咧，所以大家嗰個安全意識或者危機意識咧，相對係會比較弱一啲嘅。咁呢個係講咗我哋嗰個安全教育不足嘅問題啦，已經。 嗯、有冇其實勞工處有冇相關嘅指引嘅咧？就住電閘方面。 勞工處有啲指南嘅，即係話嗰啲零件啊，或者嗰啲操作係要點樣啊，都有啲講到點樣防止佢過度拉出嚟嘅。但係而家我哋嗰啲閘門咧，究竟係係咪所有閘門都要通過一啲嘅，譬如電閘係咪機電處係要睇曬所有類型嘅閘門係咪安全咧？這個我反而想有啲專家或者係會唔會政府可以講一講，即係我譬如我哋啲閘門係咪有需要通過安全檢測啊，或者佢由設計到去使用嘅時候係咪有監管㗎、啊？我比較希望可以得到呢個答案。 嗯，整體嚟講雖然你話過往都有試過發生一啲鐵閘冧落嚟嘅事件啦，今次事件你自己覺得算唔算罕見啦？同埋過往發生完之後，有冇一啲政府部門啊，或者有其他嘅措施建議係即係希望可以做多啲，係保障一啲即係人士喺附近做嘢嘅唔會受傷，而嗰個實施嘅情況又點咧？呢個你有冇留意到啊？ 我又唔認為係罕見嘅，只不過可能係未發生嘅啫，或者同埋其實我又唔想將佢歸咎係電動或者手動啦，因為呢一類型嘅閘門嗰、那個問題就存在於佢有機會過度拉出嚟啊嘛，咁就真係的而且確之前發生過啦。咁但係我覺得政府個處理呢啲意外嘅方法或者態度就係case by case 啦，一單完咗就一單啦，即係我哋冇總結教訓就係嗰個意外嚴重意外發生咗之後，係咪同一時間而家我哋現存嘅閘門就係需要大家進行一次嘅大檢查、大維修咧，係要強制性咁樣去做啦，同埋真係去研究係唔係根本就係存在設計嘅問題。如果係，就應該要加裝某啲嘢去防止佢有嘢棘住佢，令到佢唔會過度拉出啦。咁所以政府呢個位係被動嘅，我覺得即係睇啲事件係單一咁樣睇啦。咁應該係要整體咁樣睇先可以防止到咧再有下一次嘅悲劇發生。 嗯， 你自己仲有啲咩建議咧？除咗頭先調查方面就講嗰啲啦，建議方面係點咧？就住今次嘅事故。 正如我剛才所說，建議就是現在真的看回、香港用緊的這一類型的閘、政府要幫要真的要下去幫手的了，即是去看或者去抽查又好、出一些強制的通知的 物管公司或者是業主等等啦，去找回他們的、保養商去做一個詳細的檢查、然後應該就去研究了是不是真的設計的問題，如果是的話要怎樣去改動，政府要主動去做。 OK， 好，麻煩蕭士文和你談到這裡。 不客氣。 蕭士文是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勞工處方面就說已經向有關的僱主和處所佔用人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他的安裝維修和使用電閘門，表明一旦發現有違例的事項會依法處理，又說處方會提醒業界採取安全預防措施防止發生同類的意外，這個就是勞工處的說法來的。就著今次的事故你自己怎麼看？187231，我們轉頭回來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近日有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出现思考症，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话，以往一个季度先至出现一两宗，近期每日或隔日就有个案，数字相当高。呼吁家长留意子女病征，及时送院治理。关日华透露，第五波疫情以来，本港录得近六十宗儿童在确诊两至八星期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个案，过半病童要深切治疗。他说，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的病征包括发高烧和草莓舌等，会集中他们在儿童医院长期跟进，因为有研究显示这个病可能对儿童器官造成长期影响。第五波疫情以来，玛加烈医院跟进近290宗介乎8岁至13岁的个案，大约一成九儿童有至少一个长新冠病征。关日华说，零星个案出现短暂失去视力和严重脱发，常见情况也都包括头痛和失眠等。美国第一夫人现年71岁的吉尔，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有轻微病征，已经服用药物，将会至少居家隔离五日。他的发言人说，吉尔在当地星期一进行的新冠恒常检测结果呈阴性，但当日傍晚开始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在快速抗原测试中结果再次显示为阴性，但随后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总统拜登的抗原检测结果呈阴性，白宫表示他的检测频率将会增加，并会及时对外通报结果。拜登夫妇自今个月10号以来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度假，吉尔和丈夫一样已经完成两剂辉瑞疫苗接种，并打过两次加强针。美国总统拜登将削减通胀的法案正式签署成法，拜登形容新法例是关于明天，能够为美国家庭带来进步和繁荣，也都向美国和美国国民展示民主在美国仍然有效。他说，一个国家可以作出改变，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法案内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医疗保健覆盖范围等。白宫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拜登将会前往全美各地展述新法例怎样帮助到美国人，又说一项立法具历史意义，将会降低美国家庭在能源、处方药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成本，同时应对气候危机，减少赤字，亦都令大型企业支付公平份额的税款。俄罗斯国防部正式签署合约，采购萨尔马德洲际弹道导弹和 S 五百防空导弹系统。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在出席一个军事技术论坛期间，分别同俄罗斯马克耶夫国家导弹中心同俄罗斯军工企业金刚石安泰公司签署采购合约， 合約具體內容並未披露。俄羅斯表示，第五代重型洲際彈道導彈薩爾馬特可以搭載包括高超音速彈頭在內的多種核彈頭，能夠突破敵方反導系統。總統普京在2018年發表國情之文的時候，曾經形容薩爾馬特是殺手鐧，可以飛越極地攻擊地球另一邊的敵方目標，其他國家現有和研製中的反導系統無法應付。 S500 防空導彈系統就是俄羅斯自主研發的最新一代防空導彈系統，作戰半徑大約600公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34.36，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6点，升2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6美元，卖出1,774.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去龙鼓滩方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噶。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回旋处去翻龙鼓滩方向啊，同埋屯赤隧道方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啦，油麻地的登打士街有爆水管，登打士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着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是油麻地的登打士街啦，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着广东道的封路咧就已经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心脏血管肉瘤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疾病，有良性和恶性，究竟成因是什么？点治疗？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讲下。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oat त्योहार की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मुबारकबा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visit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8月17日，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停车场铁闸塔下，女保安被压中死亡。 新增5162宗确诊。 多十一间院舍出现个案。 医管局情报多十人离世，27个月男童危殆转为稳定。 肯尼亚大选，副总统鲁托得票50.49%险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外面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8%嘅。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公海游啊，其实喺今年一月初咧就暂停咗啦，政府系宣布暂停公海游。嗱，去到咧系五月嘅时候咧，政府就话实施第二阶段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啦，咁就恢复翻游轮公海游嘅。不过咧譬如星满游轮啦，早前就已经系申请清盘啦。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旗下嘅海洋光波号咧，亦都系撤出咗香港嘅转。而業務咧去到新加坡，咁所以咧暫時都未見到話遊輪公司咧係復辦翻公海遊嘅。嗱，旅遊業議會同埋業界代表咧喺尋日咧就同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咧係見面，商討有關於放寬遊輪旅遊檢疫嘅限制，就係希望當局咧係審視熔斷機制啦，盡快可以恢復翻公海遊啦。期望第四季咧會有船公司翻翻嚟香港營運。嗱，成個討論係點樣咧？政府方面又有冇一啲喺防疫限制或者一啲熔斷機制上面可以有放鬆嘅空間咧？咁電話旁邊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你寻日都有份去即系同医务卫生局开会，商讨有关于邮轮方面嗰个嘅检疫限制啊嘛，系咪？ 系，呢个会议系都好多谢医务卫生局啦，咁应我哋嘅要求，咁好快安排咗个会议。咁其实呢个沟通会议，我都相当之重要嘅。即系点解拣喺呢个时刻，我哋咁急，希望同医务卫生局去倾呢个问题咧？其实大家知道邮轮咧，你要。即使你係放寬俾佢嚟都好啦，都係講緊起碼都要3个月後先能夠成事嘅。咁呢個我哋需要盡早去謀劃。咁喺整個會議上面嚟講咧，其實主要就係透過旅遊業界啦，同埋啲遊輪一啲公司嘅代表啦，係向政府係好詳細咁介紹咗，即係過往個運作同埋全世界而家遊輪業嘅狀況，再加上係現時即係。過去舊年嚟嘅離開做開嘅遊輪，佢哋本身嗰個防疫嘅措施，同埋嗰啲佢哋本身具備嘅一啲嘅船上邊嘅一啲嘅防疫嘅一啲嘅設施，都做咗個好好嘅溝通。咁醫務衛生局亦都係表示係會去詳細去再檢視啦，同埋就住其實而家其實關鍵點咧，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要其實由五月份開，其實政府已經放寬社交措施嘅時候，佢哋措施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容許復辦公海遊噶啦。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一路都冇遊輪嚟翻嚟香港咧？其實最大嘅關鍵嘅問題咧，就係處於一個即係喺嗰個防疫嘅協議上邊啊，係有仲有一難係一個即係熔斷嘅一個機制。咁其實呢度咧我知道遊輪業界係非常之關心呢個問題，因為事實上即係同航空公司一樣啦。之前其實大家知道有一個熔斷咧，一有熔斷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營運商嘅嗰個傷害係非常之大嘅，亦都係對客人造成好大嘅困擾。當然對我哋旅行社即係業界嚟講，亦都係好大嘅問題啦，因為要有做好多個退改啊，咁即係做餐懵，但係咧變咗就係即係損失又係慘重嘅。咁所以喺呢個一日仲有一個熔斷嘅機制喺度嘅時候咧，似乎都難去吸引呢啲即係大型嘅遊輪公司翻嚟香港去營運咯。 我想知道其實你哋尋日喺會上提出嘅防疫限制可以放鬆有啲咩？頭先提到嘅熔斷機制，其實所謂熔斷機制而家係即係劃喺邊度嘅？係咪話有100%某一個嘅數字嘅旅客或者船員係確診咗，就一定要停船啦，要成團翻嚟啊？即係仲定喺邊嘅而家呢條線係？ 嗱，呢個即係據遊輪公司嘅透露啦，即係佢哋政府一路同佢哋去傾談個整個即係重啟業務嘅協議嘅時候，其實就當中有一條就係講到就係、是、即係如果喺船上邊有不幸有乘客係確診，咁去到一個即係大家都講話講1%呢個百分比，咁就會即係需要係停航3天。咁其實。其實對於一個停航嚟講咧，你停一日好、兩日好、3日好，或者停一個禮拜好，都冇乜太大分別嘅。因為咧，即係一要停嘅話咧，你即刻要取消行程，即刻要停運幾日嘅話咧，即係對於遊輪公司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損失嚟嘅。呢個大家都理解。不過即係話就住嗰個防疫嘅個要求去減低，其實呢個就冇具體去傾呢個問題。因為老實講， 一直以嚟我哋去年七月份開始，七月底開始啦，恢復營運嗰個公海遊啦，其實都一個用喺一個非常之嚴謹嘅措施之下去實行嘅，例如要四十八小時嘅核酸有效嘅證書先可以上船，咁所有船員所有在船上面嘅客人都係要做曬核酸，咁其實喺嗰個整個防疫嘅要求上面一路都冇放寬到嘅，就算即使琴日傾嘅時候都好啦，大家都冇特別話做住呢方面嘅要求要點樣降低，但係唯一就係話嗰個熔斷呢度咧，即係好希望政府要諗一諗，即係其實仲係咪要停留喺即係兩年前嗰種思維，即係喺個整個防疫嘅思維上面，係咪應該要與時並進咧？咁有冇啲其他嘅有效嘅防疫嘅措施指引係可以替代一個所謂熔斷咧？呢、這個我希望政府去積極咁同郵輪業界去商討啦，希望能夠攞到一個大家都能夠達成嘅共識，盡快可以吸引到一啲郵輪公司能夠翻嚟香港，以香港作為母港去經營日後嘅嗰個整個郵輪業嘅業務啦。 所以我想搞清楚啦，就係郵輪業界係想冇咗成個熔斷機制，定係熔斷機制唔好咁嚴，係放鬆啲咧，或者就算停都唔好停咁耐咧？咁你話完全係咪冇曬成個熔斷機制，可能對其他或者下一輪嘅旅客又可能冇咁大保障喎？可能明知前面有一若干嘅人係確診咗，但我繼續有下一團又可以上船去玩咁。是不是又要保障下其他的旅客呢？ 所以在這裡正正就是說要有一套的即是那個所謂即是 contingency plan， 即是其實去年在營運的當中，即是在後期不是有一單所謂的即是復陽的個案的，其實在那個 case 之下呢，就正正就是那時候很多可能指引未必太清晰，導致到即係可能衛生部門同郵輪公司之間喺個溝通上，可能就未必有個好清晰嘅指引可以跟得到。咁嗱，而家我覺得就係話最緊要就係大家要清清楚楚，即係整個即係防疫嘅流程，整個如果遇到依咁嘅情況之下，要點樣處理，即係有一系列嘅一個即係令到大家安心、大家都接受到嘅一個做法。咁係咪一定要即係要停航？要停幾日咁先至可以能夠去做下一輪咧？咁我呢個係即係如果郵輪公司可以提供到一套嘅即係做法，係亦都令到衛生部門係滿意嘅或者有放心嘅，咁我覺得就可以諗下，即係未必話一定要繼續即係保留一個所謂熔斷嘅一個機制啦。因為關鍵就係要確保嗰隻船係安全。咁其實正如小羅文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如果啲客人認為唔安全嘅，佢都唔會選擇上船啦，係咪？如果佢覺得啊，之前有人中咗招，如果我上去，我咪好高危，咁可能客人都會卻步嘅。所以正正就係需要，即係遊輪公司亦都要，即係可以，如果能夠提供到一套有效嘅一個消毒啊、防疫嘅各方面嘅一啲嘅措施同埋程序，而衛生部門亦都係認為一個可行嘅一個方案。咁嘅話，就我覺得相信大家嗰個分歧就可以能夠減到最低啦。咁啊，可以能夠即係希望能夠盡快可以恢復到即係郵輪業務啦。因為事實上，而家其實講緊係真係要講緊係最快最快，就算即使嗰間公司有興趣，神女有心都好啦，就算佢真係要將隻船調翻嚟香港都好啦，而家最快都係可能要聖誕節先能夠實踐得到。但係即係呢個都仲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未知數嚟嘅。 是不是你们觉得个关键就是取消入熔断机制，就会船公司会考虑在香港做公海游或者一些邮轮的旅游的服务啦？另外就是为什么要三至六个月或者一段时间这么久呢？是不是最主去到圣诞节才有这些公海游呢？最主要是不是人手上面的召集问题？ 其实即是船它由即是譬如你以皇家加勒比来为例啦，我都不怕即是讲它公司名啦，即是它们如果譬如它们向它们的总公司去要求将这船就调回过来香港，那它首先要得到公司的批准同意啦。咁另外来讲就它要安排这船回来呢，即是来香港之前它本身很多的船员啊各方面啊也都要有做一系列的很多隔离啊本身检疫的各方面 的措施，也都是本身佢有佢只船唔係齋擺喺度，即係等嚟噶嘛，佢已經係營運緊噶嘛。咁佢要等佢嗰啲即係已經出咗街嘅嗰啲船程已經完成，佢先可以翻翻嚟噶嘛。所以即係其實遊輪嘅業務咧，就係真係要講緊，如果正常嘅遊輪業務講緊係要一年前就要 plan 好， 即係下一年嘅行情㗎喇、 嗯 啊。就唔係話講緊係一兩個月嚟計劃。其實遊輪公海遊只不過係遊輪業裏面一啲係好細微嘅業務。亦、 嗯 啊、都唔係遊輪公司最想做嘅業務嚟嘅，老實講。咁當然呢，即係喺我哋希望就係遊輪公海遊係第一步。跟住能夠可以逐漸可以能夠恢復返一啲跨境嘅遊輪業務。甚至即係再下一步就去到一個即係作為我哋整個亞洲區嘅我哋一個遊輪中心嘅一個咁嘅一個咁嘅發展嘅方向。咁我哋好希望能夠政府即係提供一個好嘅一個營商環境，吸引到啲國際級嘅遊輪公司咧嚟到香港，以香港作為母港，去進一步咧去追翻我哋呢、這個即係遊輪業嘅呢方面嘅落後。 嗯，尋日會上面有冇討論啊？除咗話即係本地公海遊之外，喺境內公海遊之外，有冇討論過一啲跨境或一啲出埠嘅業務啊？涉及到呢啲遊輪。 嗰度嗰個琴日開會就冇談到咁長遠啦，但係就我作為旅遊業界嚟講咧，我哋好希望真係政府要從呢方面要及早着手，要及早謀劃，因為即係我哋而家係一個處於一個大落後嘅一個狀態，因為全世界咁超過90個國家以上已經係恢復咗遊輪嘅業務，咁、其實而家唯獨係剩翻我哋即係呢邊，我哋仲係停留喺一個即係停滯嘅狀況。 Okay.可唔可以啊？我都想问一下姚柏良，你讲下即系三加四呢个检疫安排实施之后，有冇睇到啲旅客无论数字或者即系整体有冇啲咩变化？主要系边啲旅客嚟多咗啊？有冇啲咩观察咧？又 嗱，过去呢几日都有去一路睇住嗰个入境嘅数字啦。咁、其实喺周末啱啱过去嘅周末咧，都即系去到一个即系最高嘅入境数字，系超过7000人入境嘅啊，喺机场。咁其實對睇到個情況就係話，其實而家多咗好多我哋香港人翻嚟香港，咁呢個數字係好明顯嘅嚇。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好期望就係話一啲商務旅客啊各方面係能夠逐漸去提升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咧，即係而家其實都係即係雖然實施三加四啦，但係都出現有唔少嘅一啲嘅困局嘅。即係例如好多市民都反映嘅，其實做即係而家喺海外咧要做一個48小時嘅核酸檢測咧，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即係我哋其實琴日下晝咧，我哋除咗係同醫務衛生局去傾呢個遊輪嘅事務之外咧，其實我哋琴日喺之前都仲開咗另外一個會嘅，就係同航空公司嘅代表去開一個關於即係一個入境嗰方面嘅一啲嘅各方面措施嘅一啲嘅檢疫措施嘅一啲嘅會議嘅溝通會。咁其實大家當中都提及到，而家即係我哋實施三加四之後咧，即係真係多咗人係想翻嚟。或者我哋多咗人想出去再翻嚟，當然咧，但係就話你如果係即係純粹從觀光客嘅角度，我哋暫時未睇到有任何嘅曙光嘅，因為咧即係實施三加四，其實都係香港要有3晚嘅酒店，再加埋頭先我講嘅嗰個核酸檢測嗰個成本，都真係唔得，係講緊係要差唔多好多地方都要為到香港港幣即係1000多元一個檢測，而且咧喺海外咧係越嚟越多嘅地方咧係已經係冇。找不到一些檢測中心去做檢測的。那我們都擔心即是隨著日後即是那個在外國其他機場那方面來講要進一步沒有這些檢測的地方的時候呢，那些人怎麼來呢？就變相可能有個核酸檢測那方面呢就限制了一些人來香港了。這裡是其中一個擔憂來的。 嗯，所以你覺得應該取消這個限制是嗎？ 要想下怎樣去應變呢，這個。 Okay.好，唔该晒阿姚柏良，同你倾到呢度。姚柏良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另外讲到呢啲嘅入境限制，这个都可能系关事。见到投资基金公会咧喺上个月有个调查，就话2/3嘅基金管理公司话要吸引人才嚟到香港或者留港出任全球以及地区职位咧，系极为困难或者困难嘅。嗱，成个调查系涉及到几多公司咧？详情啊，揾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志明，早晨。 系早晨 啊！你哋个调查系咪上个月做噶？问咗几多间公司有冇啊？ 我哋嘅会员公司里边咧，其实今次回复嘅反应唔错嘅，成30多间。咁其实咧就系、涵盖一啲嘅国际啦、地区性啦，同埋本地嘅基金公司都有嘅。咁个代表性咧比较全面嘅。 嗯，最主要有啲咩发现咧，或者有冇啲咩信息喺个调查度系揾到嘅咧？ 先我提到咧就系话。請人難呢一樣嘢係即係請啦，留人都係難嘅。咁尤其咧就係、牽涉到一啲係地區性嘅一啲職務啦，同埋咧，譬如要牽涉到外籍人士咧，就更加困難啦。咁另外咧，我哋會見到有一啲嘅機構咧，其實喺香港咧係減咗人手嘅。咁另外一個嘅一點咧，其實都要需要注意嘅， 有些公司可能在香港沒有減人手，但是呢與此同時其實他們在其他地方呢可能是增加那個的、就是員工的數目、啊、各樣，即這些呢如果我們表面看的數據呢未必是看到會覺得、啊、香港其實還有不少人、啊、但是呢有一些的這些的、因素呢我們都需要留意的。 剛才看到這些的情況你覺得是反映什麼呢？ 是不是跟整個入境或者一些限制有關係呢？ 哦，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因素，尤其在過去那一年、當我們看到其他地方陸陸續續都開了，有了時間表，有了路線圖，以至到最終全面開放了，咁香港我哋唔能夠話好似即係自己用我哋自己嘅模式啦，我哋係要 benchmark 一啲海外嘅金融中心，即係佢哋點樣做。如果我哋連基本同佢哋睇齊都做唔到咧，其實我哋一定係比下來嘅。咁、即係好多活動啦，由搞研討會 offsite 到到去做盡職審查各樣，其實。而家做嗰時係好面對好多嘅困難咯，即係你話改善咗去三日，咁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即係正話，前一位嘉賓亦都有提到，就話你淨係喺海外要揾個地方做測試已經比較困難，即係你成個過程咧，由編排到揾酒店，到嗰邊檢疫，同埋又擔心嚟到即係喺外國你出行嗰時候可能又中咗，翻到嚟之後又點樣？即係令到成個行程的安排是很 stressful 的。 我看到你們調查有一點，有 35% 的公司會將部分或者全部的區域或者全球性職位由香港轉至到其他海外辦事處，有沒有留意到說轉去什麼地方呢？ 其實很多地方都很願意爭取這一些職位的、當然譬如新加坡啦、杜拜啦、澳洲啦，其實呢你會看到不同的城市都會呢是、就是、爭取的，因為大家明白呢基金行業呢是一個龍頭的行業來的，他們有一個乘數效應和你一個呢、就是 cluster 的，基金業呢是會帶動到、就是、相關整個價值鏈咯，所以我們這件事呢是非常之、就是即係我諗，希望政府係要重視咯，因為其實香港一路以嚟咧都係作為一個區域嘅中心，咁即係好多嘅工作咧就係、是、譬如做即係業務嘅發展啦、投資管理咧，都係你喺香港做，因為你好方便去其他地方。咁咧，所以咧好多時咧喺香港咧住嗰啲人咧，通常要周圍飛嘅，而好多時咧嗰啲飛嘅行程咧係好短日子嘅，可能係飛兩三日咁。咁你諗一諗。如果又要檢疫，計一計埋條數咧，佢哋而家一飛親咧，就要 make sure 去曬成個地區咧，去好多地方走一轉先會翻嚟。如果唔係咧，你計埋檢疫咧，其實係冇個效益咯。 嗯，即所以就算而家話縮短酒店檢疫去到三至四，聽你所講都好似唔係好大幫助，係咪？ 嗰度有啲幫助咯，咁但係其實係成套去諗嘅，即係檢疫啦。你要找酒店啦，你要做檢測啦，仲要你要諗一諗喎。譬如啲人嚟係成個家庭噶嘛，咁嗰個考量會好全面。咁譬如佢哋可能會聽到啊，有一啲嘅個案，譬如好似話小朋友可能嗰確診之後又要同父母分離，即係對外籍人士咧喺呢一方面咧就感覺到係即係好擔憂、好顧慮咯。所以我諗就係要通盤。不是單止是酒店那樣東西，而是整體那個配套的設施咯。 Okay. 剛才提到酒店檢疫三日再加四日的家居醫學監察，但對於一些基金公司來說會不會起碼都是一個訊息，現在是慢慢放寬了，接下來可能會再有下一步的放寬，令到剛才講到一些人才流失或者一些職位的減少會起碼會減少一些，會不會有這樣的訊息釋出來呢？ 我們看到是多了人飛的，那這個是無庸置疑。不過又睇見到咧，就好多時飛咧，佢哋會盡量安排咧，去嘅時間會比較長啦。咁即係呢一個係好嘅一步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話 ，OK 啦，你由七去到三，三點樣去到零咧？嗰條路係點樣行咧？你會考慮啲咩因素咧？咁即係呢一樣，反而我哋希望有一個即係政府方面可以有啲 insight 俾到我哋，因為。好多活動咧，你係花時間要去做 planning， 要去做計劃，你唔係話 即係好短時間裏面即係就可以搞到個活動。有時你可能係一年半載之前，你已經要做準備咯。 嗯， 所以越早知道個路線圖咧，其實係越好嘅。 而家你哋嘅計劃係計劃到幾多少？因為好多時候都成日話要平衡啦，因應成個經濟情況啊，因應疫情啊，而做唔同嘅放寬措施噶嘛。對於你哋嚟講，可以計劃到幾時咧？又 我哋其實睇翻政府，因為咧十一月咧會有呢一個高峰會啦，有 Ruby Seven 啦。咁如果能夠真係十一月爭取到咧，就係歸零嘅話咧，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窗口，俾到世界知道，喂，我哋翻嚟啦。我哋全面開放啦，咁即係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嘢係有香港嘅優勢，我哋覺得譬如有唔同嘅互聯互通嘅計劃咧，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向海外去推介，俾人知道，喂，其實香港好多機會 嘅。嗯嗯，最後半分鐘到啫，你所謂嘅歸零係意思零酒店檢疫啊，定係連嗰啲家居檢疫都冇埋？ 其實全面真係復常咯，可以話。 OK， 好啊。同阿黃志明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多謝曬。 好，黃志明咧，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行政總裁嚟嘅。講到佢哋上個月咧做咗一個有關於人才問卷嘅調查啦。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基金公司嘅行業嘅從業員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佢哋都講到咧希望可以即係除咗話而家三加四嘅檢疫安排啦，進一步去到幾時可以放寬到佢形容歸零咧？即係除咗話係檢疫嘅日数是零之外，其他的限制加个检疫那些都可以去到零的。你怎么看1872311？ 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任顺熙。 先看明报报道，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去年揭发虐儿案，触发社署成立儿童住宿照顾及相关服务检讨委员会。明报获悉，针对留宿幼儿中心及住宿特殊幼儿中心服务的第一阶段检讨报告大致完成，初步提出大约30项建议，包括建议在社署幼儿中心督导组加入保健卫生督察同曾经在執法机构工作的人员，并且要更新巡查清单。报告又建议成立由太平绅士同社福界人士等组成的小组突击探访，巡视院舍运作，提升留宿幼儿中心的幼儿工作人员人手比例等。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新冠疫情持续攀升，昨日再多5162人确诊。医管局发现染疫儿童康复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曾经有女童出现每日一两次，每次持续10秒到30秒的短暂失明，亦都有10岁的男童在康复之后大约4个星期突然右颈淋巴肿胀、红眼和全身出红疹等，被诊断是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医管局至今接获近60宗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今年内会在启德儿童医院成立门诊，为个案长期跟进和复诊。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近日有台湾人被诱骗到柬埔寨和缅甸，被迫从事网骗，曾经传出诈骗集团会对没钱给赎金的被困者摘除器官。《东方日报》获悉，最少有5名港人被犯罪集团扣留在泰缅边境一带。记者是接触到其中一名男事主，他被人要求在当地网骗港人，除了跑数至500万元人民币，又或者交付赎金30万港元先至可以甩身。有人潜逃嘅时候被开枪射击。事主指佢所在嘅基地有几百人，当中有多名港人。入境处同警方证实收到相关港人报案。由6月至今，一共有5名港人喺缅甸或者系泰国失联嘅求助。当局正同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等跟进。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的報導，據報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已經指示民主派47人初選案不設陪審團，由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組成的審判庭審理，理由是案件涉及外國因素，同時為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人身安全，以及案件如果由陪審團審理，又可能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令到47人案或者會成為繼唐英傑案之後第二宗在高 高等法院审理而不设陪审团的国安法案件。信报的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近日率先宣布复办。体育专员杨德强透露，赛事规模会略为缩减，但是初步估计仍然有16支队伍角逐。由于涉及几百人的抵港安排，他预料赛事仍然需要以闭环方式管理。除了七榄，他说本港未来半年仲有最少6至7项体育赛事正在筹备中，而随住酒店检疫期缩短，相信有助吸引海外观众来港观看赛事。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路政署正积极计划狮子山隧道改善工程，在狮隧现有的两条管道之间建造一条长约 1.4 公里的三线行车隧道，取代现有的北行往沙田方向管道，同时扩阔现有南行往九龙方向管道至三线行车道隧道，在可行的情况下增加隧道及其连接路的容车量，以舒缓繁忙时段的交通挤塞情况。工程预计在2025年第一季动工，暂定在2034年完工。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政府连日来持续打击全港卫生黑点，发现存在法例过时、弃置无责、罚则太轻等相关问题，导致在街道弃置电单车、商铺阻街经营等问题长期存在。政府应该全面检讨同使用卫生相关的法例，无论对乱抛垃圾定是违规招牌、冷气机滴水等情况的处罚，都应该与时俱进。文汇社评。 商报的时评话，三加四措施实施只有几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有关方面应该研究更开放的政策。如果可以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例如透过红黄码头混合免疫等有效筑起屏障，香港就有条件研究进一步放宽入境的要求。这个是商报的时评。 《東方日報》政論指，跨境騙案越來越猖獗，如今連香港人都被半騙半拐，警方同入境處必須加強打擊，必要時更加應該聯同內地營救受困港人。更重要的是，疫下求職陷阱層出不窮，當局必須加強宣傳和教育，提醒市民不要輕易上當。《東方政論》 明报的社评话，政府专家顾问指出，儿童染疫之后，因为思考症入院的个案趋升，伏必泰婴幼版供港日期未定，推迟幼儿打针等货到未必是上算。科兴的保护率不及伏必泰，但仍然是世卫确认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政府专家顾问亦都呼吁家长不要等，尽快安排幼儿接种疫苗。明报的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富路去龙鼓滩，跟住回旋处一段仲系挤塞，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对出。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跟住观景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四分钟之前都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跟住观景台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路明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嘅八成。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亚冠杯十六强对决，一齐撑本地足球。香港球会杰志气势如虹，历史性杀入亚冠杯淘汰赛阶段。面对泰国劲旅巴吞联，能否再进一级？亚冠杯十六强赛事，巴吞联对杰志，星期五下午3:09，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一齐撑杰志！ 2022年8月17日，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停车场铁闸塔下，女保安被压中死亡。 新增5162宗确诊，多11间院舍出现个案。 医管局情报多10人离世，27个月男童危殆转为稳定。 肯尼亚大选，副总统鲁托得票50.49%险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关于牙科嘅议题。根据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嘅资料，而家本港2000多名居港嘅普通科牙医同埋300多名嘅专科牙医。以比例嚟计呢，就係牙医同埋人口比例大约係1:2700多咁。嗱，香港嘅牙医大部分都係喺私营市场執业啦。咁啊，根据而公营服务嚟讲咧，公营嚟讲有几多牙医咧？咁啊，截至今年7月1日咧，卫生署大概有300多名嘅牙医职系人员。嗱，根据医务卫生局嘅回复咧，就话卫生署辖下有11间嘅政府牙科診所是附設為市民提供免費緊急牙科服務，即是一些所謂叫牙科街症。服務的範疇包括什麼呢？就是處理 急性的牙患，處方藥物去止痛，治理口腔一啲隆腫同埋剝牙嘅咁。嗱，衛生署下嘅政府牙科診所主要就係履行有關嘅一啲條款啦，提供嘅牙科服務咧，主要都係為公務員、退休公務員同埋佢嘅家屬嘅。咁就話，儘管有一啲嘅牙科診所部分服務咧係提供緊急服務啦，頭先提到一啲服務範疇啦咁，但佢哋都並非為咗向公眾提供全面嘅牙科服務而設嘅。根據佢哋回覆所講，亦都話咧係衛生署話冇辦法咧喺現有嘅牙科街症时段以外再划出额外嘅时段咧，去增加牙科街症服务。而家有啲嘅报道都提到话，尤其是一啲老人家啦，喺一啲牙科服务有需求啦，亦都有一啲等剥牙，希望可以剥到牙嘅需要，咁而喺呢啲嘅牙科街症嗰度排长龙嘅情况嘅。咁请嚟两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同埋有市民郭婆婆。早晨，两位。 早晨，早晨。 早晨，两位，郭婆婆咪都喺度啊！ 早晨， 我先同阿连伟桥倾下先，因为从数字上嚟讲，头先提到话2000多名普通科牙医喺香港，另外有300多名专科牙医，喺个人口比例上面，你自己点样睇啊？点样唔足够咧？喺香港嘅牙科服务方面？ 哦，其实唔足够就唔使点讨论嘅，因为即系政府都揾香港大学做咗研究，就系而家其实根据个香港大学嘅报告啦，咁其实已经有一个牙医嘅人手不足喺度啦。咁我哋见到即系个牙医人手不足，其实会导致而家嗰个牙科收费，即系普罗大众，尤其是基层系觉得非常非常之贵啦。咁同埋即係亦都係見到啲公共服務啊，就算衛生署都請唔夠牙醫，咁變咗其實市民譬如攞啲醫療券啊、長者啊，或者自己俾錢去睇牙科，真係好貴。 不過我反而見到另一個說法，就係、是、譬如港大牙醫學院助理院長負責對外事務嘅阿梁耀恩，佢喺接受明報嘅訪問咧就提到話，本港牙醫同埋人口比例咧都係正慢慢改善，好難講咧話幾多個牙醫先至足夠，因為牙科同好多其他嘅治療唔同嘅等等。佢又好似即係佢嘅講法就難言幾多牙醫先足夠啦咁。是不是又未必是一个很明显或者一个很有共识的问题呢？牙医人数够不够有？ 其实都有些很科学化的报告就已经是调查了，现在是现有的服务底下其实已经是不够，即是维持现有的服务都不够。何况其实是很多需要现在还未反映出来。咁我哋自己都有做調查，其實長者而家基層嘅長者，可能九成幾都冇做牙科檢查。咁嗰啲其實佢哋係需要每即係定期去做檢查噶嘛。咁仲有其實好多長者，譬如佢到牙痛，甚至痛到瞓唔到覺，佢哋都冇睇牙醫。即係其實呢啲需要都仲未反映出嚟嘅時候，已經係唔夠啦。咁何況如果真係做得比較合理少少，牙痛嘅時候有得去睇牙醫，有啲定期嘅檢查嘅話，嗰、那個人手不足應該會更加嚴重咯。 對於牙科服務或者一啲長者嘅牙科服務嘅需要等等，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喺問阿郭婆婆之前咧，我想問埋阿連偉橋，因為而家其實有11间呢啲政府牙科診所咧有牙科街症嘅，見到數字嚟講咧，每間診所每節咧有最多32至84个丑啦咁，不過因為疫情關係都係啲丑數有減少到嘅咁，你覺得而家現階段嗰啲嘅牙科街症嘅服務名額夠唔夠啦？有冇即係可以提翻高嘅空間咧？ 而家真係好唔夠啊！因為除咗話即係因為疫情而少咗名額之外，亦都本身有一啲可能會翻國內去睇牙醫嘅基層市民啦。咁佢而家因為出唔到關，亦都留喺香港，咁嗰度個需要又增加咗。咁我見因為真係人手又唔夠，咁亦都係本身嗰啲服務點啊。即係好似譬如喺香港，成個香港島都一間診所，咁呢啲因素，人手啊、服務點呢啲都冇得短時間增加，咁呢啲全部都唔夠嘅時候，即係都好難再加。咁我見即係媒體去報導完之後，咁有啲長者話翻，而家就改咗嗰個派籌時間，就由朝頭早派籌改咗做半夜12点。咁所以而家即係能夠做嘅嘢，只能夠係等大家唔使瞓街。即係可以半夜12点攞到籌翻屋企瞓覺咁樣，咁所以短期間都冇乜嘢可以做到。 都想問下郭婆婆啊，你自己本身係咪都有啲牙齒問題都要影響到日常生活啊，要睇牙醫咁嘅？ 係啊，我嗰啲牙齒咧，以前咧後生翻工嗰陣時咧，啲人牙痛咧，個蛀咗嗰啲牙都冇咩時間去。去睇得到個牙醫，所以搞到就甩曬。依家咧就傷咗一啲咧，都唔湯唔水咯，都好難用得到咯。加上咧講真，自己出錢去睇一次牙醫咧，真係都好話唔好聽。都要半個月個工資都睇唔到乜嘢嘢啊。係啊，所以依家我哋嗰啲牙齒咧，老人家咧。就好成問題，食啲嘢咧都已經都好麻煩咯。 所以阿郭婆婆，你而家係有冇需要睇牙？同埋你自己嗰個收入情況係點嘅？點樣應付呢啲牙醫服務嗰個支出啊？ 我應付唔到啊，因為去睇嗰個牙醫咧，即係人哋同你擘大個口，你話邊個牙醫啊，睇一睇。照個相都要成500蚊，咁我哋呢啲收入咁樣咁低嘅生活老人生活咧，嗰、那個津貼咧係冇辦法㗎。如果要睇真正係睇一次完整嘅牙醫，一年個唔食飯嘅錢，可能都唔係睇得咁好嘅啫，睇得咁即係又食得到啊，咁就係冇辦法嘅，真係嗰、那個。醫療券咧又好少啦，醫療券都加埋醫療券都唔得啊！ OK， 先讲话私人诊所嗰啲就好贵啦。有冇试过佢头先提到我提到一啲嘅牙科街症，因为佢都会处理一啲急性牙患啦，话会处理一啲磨牙、口腔脓肿啊呢啲，有冇试过去排过呢啲服务咧？ 有，不过好难排得到。好几年前咧，我教书住喺深水埗嗰度咧，就去咗边度啊？要去油麻地，好似有一间好早就去排，都好难排得到，因为丑太少啦。又都冇睇得到，就系、是、上车嗰度到咗你睇睇啊，你呢度好松喎、哦。要點樣點樣我結果俾咗嗰張紙，後屘我都冇辦法，因為你翻工又冇時間去睇得到，唔係話你請假走就走得啊，都好難咯，睇唔到啊！ 即係嗰陣仲翻緊工嘅，OK。 依家唔翻工咧，好似去睇一下、影下相、睇一睇乜擘大個口得500蚊，我又負擔唔起咯。 剛才提到話有醫療券噶嘛，嗰度幫唔幫到手咧？又 醫療券，邊度個醫療券個2000蚊？你睇個牙睇得乜嘢到啫？你去依家好似新冠後遺症，我哋個老人家中咗招嘅，睇一次都幾百蚊。咁如果2000蚊有幾多個幾百蚊咧？你話 係 唔係啊 ？OK， 所以真係係冇辦法嘅。 但我同阿郭婆婆傾到呢度先啦，不如轉頭再揾阿郭婆婆傾啊。嗱，連偉橋，你點睇阿郭婆婆嗰個情況，同埋而家啲公營牙科服務又好，醫療券又好，雖然涵蓋埋可以係睇牙科嘅，如何咧成個情況？ 哇，其實做到嗰個牙科診所真係其中冰山一角嚟嘅啫，因為佢淨係做磨牙同埋緊急止痛。咁好似郭婆婆咁，譬如佢。有啲牙想補嘅，因為始終你剝咗就冇咁啊，咁所以大家都唔想咁輕易剝，咁如果救到都想補啦。咁但係補牙嗰個牙科診所又冇嘅。咁另外頭先阿郭婆婆話到好貴嗰啲，可能係整假牙啦，因為即係你頭先都講話醫療券係2000蚊，咁但係你整副假牙要20000蚊，咁你真係十年嘅醫療券先夠整到副假牙咯。咁你而家假牙嗰度喺牙科診所亦都係冇嘅，咁所以嗰條隊喺出面排緊嘅，只係成個需要嘅冰山一角嚟咯。 有冇其他方法，即係譬如頭先你話補牙或者假牙嗰啲，係有任何公營服務係幫到手咧？又 而家都仲有個關愛基金嘅服務係可以整假牙嘅。咁我諗頭先聽阿郭婆婆佢攞長者生活津貼都應該可以申請。咁但係亦都有佢嘅限制啦。譬如最明顯就係個時間嘅限制啦，因為你用完一次之後咧，就要等到75歲。同埋5年之後你先至可以再用第二次，咁即係如果郭婆婆頭先佢話啱啱退休一兩年，可能60幾歲咁樣，咁如果佢做完嘅話，可能要等10年8年先可以整下一次，咁變咗你會唔會咁輕易用咗嗰一次機會呢？因為用完之後你要等10年嘅喎，咁同埋其實個情況，譬如有啲牙鬆咗啊咁樣，咁你整完之後你又有啲牙鬆咗甩咗，咁你即刻冇用嘅咯，咁變咗。即系而家呢个关爱基金其实都有个服务，但系个限制都好大咯。 嗱呢个位都问一问郭婆婆，有冇试过去即系申请或者谂过啦？申请关爱基金有个叫长者牙科服务资助，咁就可以为一啲合资格嘅人士咧，系提供一啲双活动假牙等等嘅服务咧。头先连伟琪提到一啲限制嘅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谂过？起码如果有需要都用呢个服务咧？又 想，但系咧。即是用了之後呢又要等那麼久，因為現在老人家那些牙齒現在今天就這個位置鬆了，但是用了一段時間，但是第二個那個牙又脫了，那你又要重新整，那又要隔那麼長時間整一次，要成20000多元，20000元一定是，即除非個醫務所呢等於好像說有半義工這樣就會得啫，真正是要收足的20000元是整不到整副牙齒的、 okay. 因為那些牙齒呢老人家老了呢，你現在今天就是這樣，但是吃了一段時間呢他第二個那些又脫，都不知道怎樣算好咯。 明白， 是啊， 连伟桥，嗯，好，唔该晒郭婆婆。啊，连伟桥，我就想问，因为啊，医务卫生局有个回复嘅，就话而家一般咧啲牙科护理服务咧都系主要由私营同埋非政府机构提供嘅，政府咧就系主要负责有关宣传啦、教育啦，包括学童牙科保健服务啦、推广口腔健康等等，并且推行措施照顾一啲牙科护理方面有特别需要嘅人。点睇政府嘅讲法咧？其实有冇责任？其实系即系除咗话学童牙科之外，长者或者其他成年人都好，都应该有一啲嘅牙科护理服务，而唔系话净系私营啊、非政府机构咧。政府有冇责任咧？你觉得？ 绝对有责任啦，因为呢个牙科其实系整体一个基层医疗入边，即系不可或缺啦。咁如果好似郭婆婆咁，佢影响到食唔到嘢啊？咁其實對於情緒啊，對於整體嘅健康都好大影響。咁另外頭先即係政府都好多時都話自己嘅責任就係做宣傳同埋教育。咁但係對於我哋長者嚟講，政府又幾時有宣傳，幾時有教育過呢？咁而家去到學童保健，喺90年代做學童保健，第一批嘅受惠人其實而家先係40多歲。咁即係變相你50歲以上嘅人其實係冇接受過嗰啲保健啊、教育啊，咁佢都冇受過咩宣傳咩教育。咁而家好似頭先婆婆講咁樣，即係樣樣問題都嚟啦，啲牙好似好多問題啦，咁政府又有咩做到呢？即係佢哋從頭到尾都冇受過任何嘅牙科政策去幫佢哋囉。 嗯，頭先你提到話人手或者牙醫嘅數目可能係影響啦，咁會唔會因為咁，所以一啲而家牙科政府或者衛生署提供嘅牙科計劃就主要係惠及一啲學生或者小學生咁？如果剛才你提到話應該譬如成年人或者長者都要有一些牙科保健服務，會不會現實的話就是卡在根本不夠人手方面呢？又可以怎麼做呢？要是 人手那裡，我想首先就是即一定要長遠要增加培訓啦。那短期的話其實即可以探討一下會不會用到其他牙科的輔助專業，譬如現在有一些註冊的牙科衛生員啊，或者牙科治療師啊，這樣即係可以做啲比較喺基層醫療嘅層面度做啲比較簡單啲，可能係洗牙或者檢查嘅工作，咁可以分擔到而家人手嗰個短缺咯。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講，都係一定要保持繼續培訓牙醫咯。 嗯，但就算私營市場都未必可以應付得到，除撇除價錢嘅問題，佢哋嘅人手都唔係話真係多得咁緊要，係咪？ 係啊係啊，即係人手搶得好犀利。咁我見報道都講話，即私人市场的牙医可能是超过10万元一个月，咁变咗即私人市场难请，政府难请，就算我哋非政府机构想即做啲牙科服务都好难请，咁所以都系话除咗培训之外，仲要谂下即系其他嘅辅助专业，佢可能个培训时间系相对比较短嘅， okay. 例如牙科卫生员可能2年咁样就已经可以嘅，咁、okay. 会唔可以快啲有人手呢？ 嗯。OK， 好，唔该晒两位今日接受我哋嘅访问。啱啱倾过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同埋市民郭婆婆嘅，讲到有关于长者牙科方面，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个女保安员日前在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停车场被倒下的铁闸击中不治。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院士卢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按照铁闸4.7米乘2.5米的面积计算，压落保安员的力度达到1800磅，对人体造成很大影响。至於事故原因，他估計可能涉及保養問題，例如有零件鬆脫、感應器失靈等。他建議保安人員操作類似電動鐵閘的時候，與鐵閘保持4至5米距離。日常操作的時候，如果發現鐵閘有異常聲響、拉動的時候變得不暢順等，應該通知主管或者保養人員。另外，意外之後曾經到現場的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士文說，希望政府總結教訓，整體檢視使用同類電動鐵閘的地方，抽查或者通知物管公司找保養商做檢查。 近日有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出现思考症。玛格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话，以往一个季度才出现一两宗，近期每日或者隔日就有个案，数字相当高，呼吁家长留意子女病征，及时送院治理。关日华透露，第五波疫情以来，本港录得近60宗儿童在确诊2至8星期之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个案，过半病童要深切治疗。他说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的病征包括发高烧和草莓舌等，会集中他们在儿童医院长期跟进，因为有研究显示这个病可能对儿童器官造成长期影响。第五波疫情以来，玛加烈医院跟进近290宗介乎8岁至13岁的个案，大约19%儿童有至少一个长新冠病征。关日华说，零星个案出现短暂失去视力和严重脱发，常见情况亦都包括头痛和失眠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表示，搞台独分裂绝对没有好下场，外部勢力干涉絕對不會得逞。魏鳳和以視像方式在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發表講話，提到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早前串訪中國台灣地區，中方堅決反對和嚴厲譴責，並予以堅決反制。中國軍隊從來不懼怕任何敵人，有戰勝一切來犯之敵的信心和勇氣，必将以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像讲话的时候亦都提到，美国个别政客转访台湾是精心策划的挑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冒险行为不单止是个别政客不负责任的转访，而是美国有目的和有意识地破坏和扰乱地区和全球局势稳定战略的一部分，不尊重他国主权和自身国际义务。南韩新增1880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字比前一日公布的多超过一倍，也都是大约四个月以来最多，单日新增42个确诊病人离世，重症患者人数有469人。官员预料，由于暑假期间旅客增加，加上早前的光复节长假期，都会对今个星期的新增感染人数产生影响，但目前对医疗系统的负担仍然可控，重症病床使用率大约43%。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初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0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6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8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68.1，升3.6。腾讯控股300元，啱啱转咗系301.2，跌个八。友邦保险76.7，冇起跌。李宁69.8，跌5仙。创科实业100.5，升4.8。阿里巴巴90.7，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34.2，瑞士法郎0.949，加元1.28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19123点，升254点。港金报166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88美元，卖出177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老街来回方向近住路明道一段挤塞，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医管局大楼对出，反方向去大角咀，龙尾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打豪敦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仲係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御龙山。咁喺封路方面，鸭脷洲桥道因为有水管急收，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利枝道嘅快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利南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合作伙伴包括有 香港老人科医学会、 香港医学会、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骨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2022年8月17日，油麻地母婴健康院停车场铁闸塌下，女保安被压中死亡。 新增5162宗确诊，多11间院舍出现个案。 医管局情报多10人离世，27个月男童危殆转为稳定。 肯尼亚大选，副总统鲁托得票50.49%险胜。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一些牙科護理的服務，醫務衛生局的回覆都提到說會繼續照顧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包括有經濟困難的長者。政府會檢討和考慮規範現有不同的計劃，提到包括就是長者醫療券計劃、關愛基金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等等下面的牙科服務。政府也會在基層醫療健康藍圖的框架之下檢視將牙科服務作為基層醫療服務的一部分。繼續聽大家的電話，有謝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謝女士， 系早晨， 你好，你好，请讲。 早晨，系啊，我咧就正谢嘅，我咧而家咧就系、是、已经系退休噶啦。咁我咧，我有8只牙，但系烂咗，即我亦都有假牙。咁我系自己钱咧系去镶牙嘅。咁而家咧，我打嘅电话，打嘅电话系政府嘅乜啊？我完全我系打唔通噶，我到而家今日啊！我都是打唔通嘅，咁我咁多隻牙，我去問個牙科，即係私家嗰啲，800蚊，800几蚊係起步嘅，剝一隻牙。咁我點剝啊？咁多隻牙，我而家退咗休，我又唔係攞綜援，我剩低嗰少少錢，我都唔知點算好，食嘢又食唔到，但係咧，我同啲朋友咩去。 即系去呢、這个即系见面啊，我都唔好意思啊！啲朋友笑我啊，点解你唔去整假牙啊？政府有钱噶嘛？啊，可以帮你整噶，我2000蚊，我点整啫？我话咁贵，而且要综援，我又冇，我又现时我又唔够资格去攞，得嗰少少钱，但系剥咗个副，但系整副假牙咧几万银，我问过30000几、啊，我如果走去整一副假牙，咁我咪冇咗一半咯，我啲钱。 我想问你刚才说呢，你说打电话去那个荃湾个牙科诊所，是不是打电话可以预约到的，定是要下去排队的，那些真的。 不是的，预约的。 即是可以打电话搞的都。 但是打不通的，是吧 ?OK,OK。那现在怎么算了，痛了几耐啊，啲牙咁。 好耐啦，到而家我真係退咗休到而家，我唔舍得啊，讲真。边个舍得啊，800几蚊走去摸一隻牙。 明白啊，头先都讲到好几十，成8隻咁多咁。好啊，谢女士嘅情况讲咗，仲有蔡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请讲。 我姓蔡噶，系啦，系啦。就我咧就早两个月咧，咁我有啲假牙咧，就用咗好耐下啦。咁上边有都系7-8隻到啦。咁下边咧即系下颚咧就有四隻嘅咁啊，以前傷過假牙嘅，即係好多年前啊。咁喺觀塘個診所嗰度傷過啦。咁啊，我有86歲啦，已經。咁咧早兩個月咧，我就去個診所嗰度咧，中間路有個診所即係傷牙嘅。咁我諗住我有啲依家有啲醫療券證啦，有幾千蚊啦，即係。有成6000几7000蚊嘅，咁啊谂住都够噶啦，系嘛？问一问佢，咁啊去登记咗入去，咁啊医生就话要15000蚊，话我唔够啊，咁啊我话俾医生听唔够，咁佢就同我睇过下啲牙，咁佢就话唔够都冇办法，收咗70蚊诊金我就走得，咁样 即系冇处理到咯，啲牙就。 吓， 冇处理到咯，就咁睇完诊金，交完诊金咁就 70蚊咯，系嗰啲存咗张表咁冇咯，咁啊，我话我唔够啦，因为佢都睇到啦，我有几多医疗券证啦，系咪？有成7000蚊咁滞，咁佢话15000啊，咁我冇咁多钱啊嘛，咁啊， 而家点算啊？咁样， 佢都冇办法啦，食唔到嘢咪食粥咯，食麦片咯，冇办法。有一次又去个私家医生嗰度睇，嗰啲更加贵啦，16000几蚊。 O K， 明白， 冇办法。 好，唔该晒蔡生，同你倾到呢度。医疗券有6000-7000蚊，但系都应付唔到佢一啲牙科服务上面要嘅开支。咁而家先听下食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时间管理是现代城市人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关于时间管理的书呢，好像雨后春笋。如果要选一本既具体细致又能激励人生的，可能是彼得布雷格曼的这一本书，关键18分钟，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一般来讲，我对于有成功和关键这些字眼的书名呢，都充满戒心。但是布雷格曼的生动文字实在吸引了我去看看他怎样去讲时间管理。例如他这样写。 昨日我打着如意算盘开始一日的工作，我一早走入办公室想好好做些什么，然后我坐低打开电脑检查电子邮件。两小时之后灭了几场火，解决了几个其他人的问题，摆平了需要从电脑和手机传来的状况之后，我几乎想不起刚才打开电脑的时候打算做些什么。我被偷袭了，而且我心里面非常之明白。 我被偷袭了这5个字写得太好。在忙碌的一日、一个星期、一年里面，我们哪一个人没试过这一刻感觉到我被偷袭了，我的时间被抢走了呢？ 在书里面，作者就是这样用这种带有喜感的文字介绍他的时间管理之法，而 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记紧你给自己成功的定义。你是一个成功的上司、成功的运动员，定是成功的母亲呢？ 作者的时间管理术很简单，你必须想清楚你想看到怎样的人生结果，同时对于现在钳制你的事物应该尽量减少时间、力气和可能的投资。不过如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关键十八分钟：最成功的人如何管理每一天》，作者彼得·布雷格曼，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在立法会呢，就有议员关注到土瓜湾十三街和五街的重建时间表。所谓十三街就不是真的一条街的正式街名来的，是由十三条街道组成，是合为一个叫码头角传统的一个旧区，即是俗称叫做十三街，但不是一个真的街名来的。关注到虽然它的重建时间表，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志成早前也都提到说，重建五街和十三街呢，收购成本大约要400亿元，而市建局呢目前的资金大约是有260亿，就要储够钱，或者储够钱才可以进行类似的超巨型项目。他形容是超巨型项目，就说不是忘记了相关的重建项目，只是说在适当的时候会启动相关的旧楼群的重建。整个情况我想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工联会会务顾问陈婉霞。早晨。 早晨，你好，小林文。 早晨，陈婉霞，你哋都我见你哋有个调查，就关于土瓜湾十三街五街重建，问到当区嘅居民嘅嗰、那个嘅问咗几多人啦，同埋个结果系点样啊？ 问嘅人系非常之多，咁咧就佢哋实际上点讲咧？506人，佢哋本身个范比系好高，都希望重建，咁而呢个希望重建嘅情况咧，就同佢居住环境系息息相关。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学林街啊嗰啲大嘅十三街五街地方咧，你就发觉佢哋个破烂程度非常之大。即系我哋都唔想出现啲楼冧嘢或者等等，即系好似琴日人话地 touch wood 咁样。即系如果系咪政府要等到出人命你先搞嘢咧？即系呢个我哋所以因此就要发一个问卷问大家，普遍嘅90%以上人咧都希望呢个系有个重新嗰、那个。发展，令到佢哋能够搬去安全嘅地方住咧啊！ 有冇话除咗话希望搬之后，佢哋有冇反映到实质个环境有啲咩问题啊？喺嗰个调查度有冇问到嘅？ 有嘅，因为实际上我哋喺调查里边咧睇到佢哋本身嘅居住环境咧系非常之曳。呢、這个曳法咧就例如我哋问佢，即系话你嗰度嘅情况如何咁样咧？咁佢哋都会如实讲咗佢哋嘅状况，即系例如好似话嗰啲墙嘅剥落啊，切窄嘅出现嘅问题啊，楼梯转角位嗰啲咁嘅破破损损啊，咁嗰啲情况都严重。佢哋自己亦都自己做嗰啲所谓嘅简单维修，但好快咧就本身即系由于太过破烂啦，因此咧就起嘅效果非常之曳啊。 以时因为即政府又好啦，市建局又好啦，喺未能重建嘅呢段期间，有冇任何嘅措施系帮佢哋嘅？ 我想而家佢咩都冇做，呢、這个冇做的情况咧就好老实讲，就系、是、好似而家佢阿魏志成讲啦，跟住我就即系佢冇嘢好做，即系牵涉个费用非常之庞大，所以咧佢就觉得咧佢就摆船喐噶啦。我亦都问过市局啲人，我话你哋都理先得喎，一个咁大项目，咁多居民住出现个损坏程度咁大嘅时候，点样做咧？即系如果按照你知市局条例嘅时候咧。我有份審議嘅，係講到明咧，係面對住啲舊區嘅發展過程當中，類似呢啲類型咧，係應該要提前去幫我哋處理嘅。呢、這個亦都佢嘅所有嘅職能啦。咁你冇理由話哦，因為太犀利啦，我付出400多亿，我得個200多亿身家，我付出唔到啦，咁變咗咧，我就唔做。咁你係政府嚟，你市建局嚟嘅，你代表住政府睇住舊區嘅情況。而啲舊區情況包括佢當佢一定程度損壞、一定程度出現一啲危險情況，你就應該納入計劃啦。但到而家都唔做，咁你話熱誠做乜咧？我想講，咁當佢話我冇錢邊可以做啊？要400多亿咁樣，咁我從政府角落咯。即係你唔能夠將成本全部擺線局噶嘛？ 你面對住啲危險，你政府係咪應該要去諗辦法，要將而家係我哋嘅市局嗰個功能咧，你要加重一啲，就唔好由佢全面負責。你政府都要負責噶嘛？呢樣嘢係嘛？ 因為我見啊，韋志成同我哋做訪問，佢都提到即係一個優勢問題啦。開啟一啲嘅重建項目嘅時候，佢就話以舊樓破損嘅情況而言咧，九龍城重建項目嘅九龍城街市附近一帶啲舊樓咧破損嚴重過五街，而五街又再差過十三街咁。即係似乎一優次嚟講，可能十三街同埋五街未必係最快最需要優先處理。你同唔同意咧？ 我絕對唔同意啊！佢而家做咗個咩？做呢個係九龍城。九龍城佢先份文件佢就發表咗噶啦，佢做噶啦，投好多，佢嘅準備要做嘅各種嘅工程都上馬去研究等等。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你就發覺由於佢九龍城街市咧，佢由於街市上高有一個好大嘅地方，可以起幾萬間嘅屋，咁咪同大地產商去合作去賺錢。喂，你嘅職責唔係賺錢噶嘛，你職責係維修，幫舊區重建，頂到居民能夠安居樂業噶嘛。你就如果你問我，你應該做這個十三街五街，你將九龍城擺埋邊先？即係呢個，我覺得佢嗰度冇迫切嘅嗰度。當然，在嗰度居民同商户梗係想要迫切啦。可能聽完呢個電台，跟住打嚟鬧我啦。嗱，我大家講句公道説話，九龍城同我哋十三街五街比，你話邊度犀利先？即係我覺得你成個因為由於佢睇到佢個價錢唔貴咧，佢今次要劈埋邊，諗都冇諗。佢有冇將人命擺住咧？社會嘅安全擺到咧？我哋唔想出現突然間有啲咩樓冧咗啊！touch 會唔會出現啲情況？如果出現都幾大鑊下噶咁樣。咁所以我想問咧，即係你選局冇錢，你有責任開啟同特區政府講。正如上特首講，我大把錢。我哋一個咁富裕社會，面對個咁舊嘅區，我覺得不能夠推動，亦都唔應該由你韋志成出去講。你應該揾翻特首新上任。即是话市民所呼，我哋要回应先得。你有冇回应先得？而家，我就想问翻。咁所以我自己嘅睇完佢啲新闻之后咧，我都有啲火气。所以我啲同事出嚟要开几次会话，我都出嚟开。我觉得我不能够接受咁嘅状况。 OK， 不过讲到安全问题，除咗话重建之外，建市建局都话可以考虑复修策略。咁可唔可以有帮到当区居民咧？用复修嚟讲， 嗱，如果佢即刻做复修咧？我覺得可以喺呢個好急嘅情況下你幫手，我覺得需要嘅。但唔等於你唔做呢個計劃嘅，你唔好能你唔能夠用個成本嗰個作為你嘅選局嗰個咁嘅觀念啊！你應該睇個市民舊區嘅安危問題，同埋你去發展。嗱，好老實講，因為九龍城嘅十三街五街咧係我熟悉區嚟嘅，公務會就喺個所在地嘅啦。嗰度大把地方可以處理嘅，你冇錢可以地積轉移嘅嘛。大把地方，我想讲喺我哋金城码头，喺我哋煤气公司附近，喺我哋厨房，大把地积转移可以处理到你所谓叫成本问题。你咁就冇心谂。如果你成个区谂去发展，要发展嘅时候咧，点样美化社区，令呢个区更靓？我哋成个区靓区嚟嘅，想讲俾阿斯立文听。侧边咧就系我哋嘅机场，旧机场嗰度有三十几公顷，佢哋行过去咧就系我哋嘅运动场，好靓嘅。嗰邊咧，你我哋朝住另外一邊紅磡嗰度去咧，我哋有海心廟，有啲好靚嘅居民好中意去嘅地方。即係話，如果呢個地方你做一個成個規劃同嗰個舊機場連結埋一齊咧，呢個地方經濟價值係非常之高，就唔係你講嘅四百億、二百六十億嗰啲錢。我就覺得佢冇從個規劃角度嚟活化個地方，令到大家生活更加美好嘅。佢冇諗過嗰啲嘢，先睇住四百億、二百六十億唔值得做。喂，佢冇个职能问题，我真系想问阿韦志成。 OK， 但你整体问咗啲居民咧，话综合咗你哋自己睇翻嘅意见啦，有冇啲咩建议咧？针对今次十三街五街重建，我见你哋都有几项提得出嚟。 冇错啦，即做，即系我哋诶觉得咧就话我哋希望有个时间表俾我哋，具体有个搬迁方案。咁咧就系、是、甚至好难度巧，可以谂地积皮啦。咁呢个可以大家再倾嘅。咁我哋觉得。正如我剛才講，附近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地積轉移的，你完全是可以解決你的所謂經濟問題這樣，所以你財務經常就可行，你隨便拿我剛才一個方案或者任何人的方案都要做到的這樣。另外呢就是那個程序問題呢，我們覺得就說 應該拆牆鬆綁啦，應該快快脆脆咧就去諗到嗰啲嘅，即係嗰啲點講辦法出嚟啦。咁呢個我覺得，因為佢仲想城規好多嘢嘅，我就覺得當務之急佢迅速要將呢啲嘢咧擺住，要開始工作啦咁樣。咁我就覺得佢個需求主導咧係應該考慮居民嘅意見嘅。 即係以前需求主導計劃，而家停咗嘅。 冇錯，冇錯，佢可能覺得。或者大个嘴啊，有啲地方需求主导搞到我，即系佢可能个价格佢好凄凉啦咁样。咁我觉得我啲客观上需要噶嘛，破破烂烂到咁样，出咗咁大危险，点解你唔喺呢方面因应住市民嘅需求去做咧咁样？咁而且我自己再讲一个就话，呢、這个地方可以规划，可以做好多嘢嘅。咁就系希望有关嘅方面咧，佢哋应该，我觉得应该政府要帮佢手啦。即係政府按照翻嘅狀況咧，係應該落水先得，唔能夠話我市局話咁，我之前話唔得，我就唔得。我想問個發展局嗰個都好，係我哋差唔多去到司長級、副司長級嘅喎。即係我哋咪個喎，佢嗰啲好熟呢啲方面嘅，佢就應該出手啦。喂，你要負責過佢，市局歸佢管嘅嘛，係嘛？喂，佢往出嚟，咁呢啲都需要政府自己。一起想办法， 不 能够打到埋身你先算系嘛 ？OK， 头先陈婉娴提到话，即系譬如重启翻需求主导计划咧，市建局其实都有回应过，话执行过程入边咧都唔少困难，操作上欠缺弹性，譬如地盘一般只系可以起单栋楼，成个规划嘅裨益咧都比较低，点睇咧？又 我觉得呢啲都系你可以透过打破呢个框框，我觉得呢啲可以处理到嘅。虽然话系有啲程序规定，特别是工程人好好重视程序。但程序不会不变的，它一样可以变的嘛。 但它是单栋楼起身可能都是会不会呢？ 那我觉得可以都想的。现在你的新政府它有新作风，我们为什么还容许它起单栋楼呢？即我觉得这些东西实际客观上怎么说呢？现在我们这个十三街的地方，十三街是没有单栋楼的。即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呢，你担心将来要按照嗰个规划上要嘅点处理，咁你翻搵阿凌局长倾咯，呢啲嘢完全得噶，所以我认为咁样，市建局唔单止系一个拆清清咁样嘅嘢，佢仲需要一个成个区域上嘅规划咧，佢有啲角色先得，你政府给予啲角色先得，佢最前线打紧仗嘅时候，你要听佢意见，就唔系用你规划嚟箍住佢啲嘢，损害市民嘅利益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婉娴，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婉娴咧系工联会会务顾问嚟噶，咁啊，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听日再见。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嘅足球小将，一齐支持我哋嘅年青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一齐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哋嘅超青联。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辖下约50多间嘅普通科门诊咧，就已经开始帮6个月以上嘅婴儿接种呢个疫苗。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嘅副作用咧，通常都好轻微，同埋好暂时性嘅，譬如发烧啦、针口痛啦等等。家长其实无需太过忧虑嘅。咁我哋再次呼吁家长咧，就唔好犹豫啦，应该尽快带小朋友去打针，加强保护。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